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彭志铭。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今年的书展咧开幕第二日、生意点样样啊？ 其实今日佢就话都几唔错嘅，佢就话人流都有嘅，但今日喺现场系睇到咧就系麻麻地嘅啫，人流好奇怪。但琴日咧反而第一日嘅上昼咧都几好啊，又估唔到啊！即係通常我哋第一日嘅書展，第一日嘅上晝係最少人嘅。嗱，其實我俾啲 tips 俾大家咧，如果去書展咧，就最好咧就係開書展第一日。你唔好見到一班僆仔咧，一開始就乒乒乓跑入去就嚇驚咗，跟住咧，然後就嚟到星期日嘅上晝就係最少人嘅。咁跟住啲時間咧就好難講啦。好似譬如話，琴日嘅第一日咧，上晝都好嘅。咁去到下昼突然咧落雨就冇乜人啦，反而就啲雨系挡咗啲人上嚟。 落雨冇计啦， 系啊，呢个冇讲啦吓。如果唔系咧，就听琴日咧都 OK 嘅。不过今年我哋好多行家啦，你都有，你哋都有啦吓。有啲行家都话今年嘅生意系差咗好多嘅。 吓， 系啊，系差咗嘅。系有几样嘢啦。第一就系即系冇乜好嘅书啊。即系你见嗰啲地方， 大把好书。 唔系你有啊？ 唉。 第二咧，就系因为个 TDC 咧，佢个宣传都几差，今年就冇乜点样做宣传嘅。 哦，唔使啦，年年都知噶啦，使乜宣传 咧？哇，咁你估七一啊？ 你个网络都有 的，你估七一游行咧？唔系嗱，如果呢一样咧就系唔系好 fair 啦。你往年咧，你哋都有啲好，你哋 TDC 即系贸易发展局咧，就好多宣传下嘅，甚至乎都谷得几大嘅。早十几年前啊，咁呢几年咧有咁嘅林天福上咗台之后咧，就开始咧就缩咗皮啦，好多都。 都唔需要，而家咧書展已經唔需要太大嘅宣傳啦。 唔係個宣傳依家靠 都有足夠嘅新聞報導。 唔係咁你唔可以咁樣講嘅，你靠翻依家人哋，譬如話有啲大公司去靠自己賣廣告，咁然後大家先知。你連啊蘇花嗰啲雜誌咧都少報導咗嘅，以前啲雜誌咧都可能咧就開一個專輯啊特輯去講嘅。咁係咪即係喺文化上都有啲萎縮咧？即係大家閱讀嘅風氣啊，咁都開始少咗咧。 即係呢個唔知啊，但係嗰個電子嗰、那個 唔係好成功啫。 iPad 流行啊，呢啲咧對於印刷品嘅銷量會唔會真係有啲影響？ 唔多唔少有嘅。 這個、呢個咧，一係咁就唔關有冇宣傳嘅事，係全世界嘅趨勢。驚就反而係驚係咁啊。 第二咧就可能咧，如果你大家想嗰个都多人知有个书展咧，譬如话梁振英有冇去行过书展咧？我印象今年就冇啦。上年佢当选之前，唔系佢做特首之前都有 嘅。佢唔系行咧，仲有个都识去下嘅，叫做大罪人。 大罪人旧年有，今年都冇啦。 大罪人今年有冇铺头？ 冇啦，都未铺噶。 所以呢啲商家唔好立乱咁去， 系毁坏咗我哋书展文化。 去谩骂呢啲高官。咁、人哋今年曾俊华司长本来想去，俾你咁标签叫大罪人，咁佢去书展就有压力噶啦。你知而家啲渔民多，听到你讲大罪人，大罪人嚟啊，大罪人嚟啊，喂，赔水派水，咁你话咁点搞咧？ 哦，咁样你咁样， 我系啊， 梁振英都唔敢去咯。梁振英一去到又大话精， 佢唔会去啊。 佢系大话精，咁又唔 所以我可以保证梁振英唔会抱头。咁梁振英唔去啦，咁佢又话 佢又会点样？ 曾俊华相同理念啦，咁啊，像曾俊华更加唔去啦。喂，咁呢两大人乜都唔去，咁你话？ 林鄭咯，你依家咩嘢都系林鄭去做噶啦。 睇下林鄭啃唔啃埋佢啦，唔知佢推咩書啊？ 系咯，以前啊，煲胎都去彈起啊，香港彈起啊，咁嗱，呢啲咧，原來一個書展咧，都能夠令到咧，可以有一啲政治即係表述噶喎，嚇。 乜都係政治啊。 係啊，嗱，嗰陣時啊，煲胎去嘅時候咧，咁啊整本個香港彈起啊嘛，大家記唔記得？ 係 嚇，咁好啦，舊年啊，曾俊華去嘅時候咧，都已經係冇乜嘢好講嘅啫。是純粹真係撐場，因為係 TDC 咧係佢睇噶嘛。 哦， 所以 今年咁，曾司長應該去啊，有咁樣。 佢去咗好多年噶，佢查實佢年年都有去。 老老實實啦，如果你話即係有呢個信心，你使咩驚？ 啊，梁莹嗰啲人话你系大罪人啦。梁莹话你大罪人咧，你由反逆向解读咧，即系话你好嘢，即系话你系深得民心。 嗯， 即系等于嗰阵时啲亲中言论闹啊，彭定康啊，帝国主义者啊，妓女啊，千古罪人啊，系嘛一样噶嘛。咁啊闹啊李柱铭先生做汉奸一样， 唔死得噶。依家 你汉奸劲啲定大罪人劲啲？ 嗯， 大罪人劲过汉奸喎， 系大罪人， 所谓罪人已经系一个宗教层面落地狱嗰只噶，仲要大罪人，即系诅咒你落十八层地狱啊！咁呢啲咧，真系我觉得有啲过分少少。 但又好奇怪、哦，咁阿梁振英咧都话咧同佢个理念相同、哦。如果咁嘅时候，咁呢个梁振英有冇罪咧？ 梗系有啦，如果系咁即系捆绑噶啦。梁振英就话呢个同啊。曾俊华的理念一样、 嗯、 即是说曾俊华不派钱不洗钱是得到梁振英的认可、 嗯、 支持和捆绑。 但又不是、 哦。那若果是这样呢，梁振英和曾俊华应该是一对暹罗连体婴，即是讲句譬如啊，共享一个心脏和一副肺、 嗯。 那你是暹罗连体婴这一半是大罪人。唔通嗰半啊系纯情玉女咩？ 咪但依家 咁啲罪咧，系通过一副心脏同埋一副肺啊，系、嗯、啲血液共流啊嘛，系咪先？咁、 嗯、 所以啲地产商到底喺度闹边个？系咪打士碌架嗰、那个曾俊华其实一个白波，俾、 嗯、 佢一嘢一督意在个黑柴咧？咁就真系唔知啦。 哦，咪依家又有人话咧，就因为咧个 Plan B 已经有个影子。 唔系啩？ 唉，咁就然后大家就 set 佢咧，就等呢个 Plan B、Plan B 呢个黑柴咧。 即系呢个咧，难听啲讲句，喂，打狗都看主面啦。 嗯。 嗰、那个系财政司司长。 边个撑佢咧？ 班子嘅第三号人物嚟。 嗯。 吓、啊，喂，第一号系特首，第二号特政务司，第三号就财政司司长。嗯，同埋律政司司长啦，咁你咁高级嘅人又系行政会议，你话佢系大罪人咧？呢样嘢我谂唔系咁公道啦。罪罪咩个大罪？ 有几公道啫？ 大佬咩叫 冇公道噶啦？ 咩叫应使则使？ 嗯， 喂，佢完全合乎基本法理财，就叫量入就为出。 嗯， 基本法冇讲明入系入几多，出系出几多。喂，我入啊入一千亿。出就出一千蚊，我都是符合基本法的、哦 嗯、 是吗？这个世界只要严格依法去执政就没问题啦。那么何解遵守基本法理财的量入为出的原则都是称之为大罪人呢？ 那即使背后有很多很多隐没了的我们是普通市民是看不到的东西、 啊、 这个一句就讲完了。所以呢，就是因为依家呢个香港政府，或者依家呢个即系香港， 唔系香港政府，系特区政府。 特区政府， 香港政府系以专指1997年6月30号之前， okay. 即系嗰个叫港府。 嗯， 而家呢个叫特府，系两样嘢嚟嘅，唔好咧鱼目混珠。因为既然而家大把人咧系想同殖民地时代切割，咁啊殖民地时代麦理浩、尤德、彭定康叫港府。 嗯， 咁你用嗰个名词做咩？你唔系港府，你而家系特区政府嘛？ 嗱，你又讲开呢个问题咧， 特府，所以同港府系唔同嘅。 所以今年个书展咧就好显现到咧我哋个本土意识嘅冒起。咁咧今年咧，我观察到我哋今年个书展咧，横贯咧，即系可以睇到就今年好多有关本土意识嘅书就出现咗。 啊，唔系啩？ 系好多。你依家间间出版社都几乎都系出呢啲时政嘅书啊，吓咁就你本土派陈云都有两本书出咗啦， 吓、 有两本有关我哋本土嘅论述嘅书啦。 本土大师。 咁你连有啲咧平时出开一啲爱情小说嘅出版社，佢哋都会有呢啲咁嘅书出啦，即系都有啲时政嘅书出，咁就反映咗咧本年咧。今年香港个书展嘅主调咧，都系一定系讲紧咧香港本土嘅问题啦。你正话嗰啲咧，即系譬如特区啊，或者系港府啊，呢啲都好，即系呢种咁嘅我哋嘅身份认同嘅问题咧，依家都开始嚟啦。 嗯， 吓、咁所以尤其是咧，今年咧，我哋喺香港书展都见到好多年青人啊，好多啲中学生咧，都买呢一类型嘅书睇。 见到嘅。 系啦，好多 有老夫子系咪本土咧？ 哦，嗰啲系本土文化啫、 嗯， 啊，即系你例如话即系嗰啲咁嘅掌故咧，呢、這个本土文化。依家我哋讲紧系本土意识嘅嘢，咁、 嗯、 呢个本土意识咧冒起咧，就其实是一个好嘅现象。 点解咧？ 哦，因为你香港政府，你唔系由香港政府啊，你特区政府，你特区政府咧呢一年来嗰种施政，或者你个成个班底，我唔讲班子啊，你成个班底咧，你成班咁融嘅人一齐咧，令到咧香港根本就前进唔到，或者系发展唔到。咁样嘅时候咧，咁你再加上呢个梁振英咧，大家睇到佢都根本都唔系为香港人做事嘅，咁然后大家咧为咗咁样咧，就会有自己嘅本土意识嘅提升，或者又靠自己啦。 咁样好啊，网络881903.com。 笑傲江湖，光明顶。 去旅行，喉咙最炎唔舒服。 时间11:21，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6%。 大京都念慈庵麦连川贝枇杷膏便利装，随时舒缓喉咙不适。 永安旅游韩国五天团，有我陶杰同黄谦陪团，有畅游慢活城市增岛，到访神秘嘅三八线非武装地带，或者去明洞 shopping。当然，仲有我哋两个主讲嘅专题讲座，坐国泰港龙或者韩亚航空，团费9999元起。有兴趣，请向永安旅游查询，牌照号码350074。 陆家使咗咁多钱出去， 仲有好嘢翻埋嚟。 渣打话 Manhattan 信用卡客户九月底前，凭卡喺屈臣氏单1000账满500元，就有高达15%现金回赠。 七月底前成功登记，更可参加抽奖，赢取喺8月28号举行嘅宝丽金 Forever Life 音乐会门票2张。 使渣打信用卡使得开心，使完仲有赚。即打18363696或上 standardcharter.com.hk/watsons 登记啦。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喂，翻间诊啊！喂，楼上18楼班人咧，晚晚喺度开 party， 而家仲话加开，我忍唔到啦！ 到底点买飞噶？ 欲罢不能，终极一场，黄秋生、苏玉华香港话剧团携手打造，金刚、朱雪梅、陈慕贤等街坊特别演出，顺兴集团60周年呈现18楼私座舞台剧，理大赛马会综艺馆8月5加开最后一场，票价288至488。 咁即系点买飞啫？ 最后机会，梗系即刻飞身扑去快大票网啦！ 陈振聪早前在庭上公开他和小甜甜一条绝密片段，内容是龚如心在华茂起居室一边听住沙里红巴一边跳舞。 你真的好靓，好靓，好靓，好靓，你真的好靓。 你又不肯陪我跳，我下次晚晚出去跳舞，你不要嬲啊吓。 龚如心和新疆的关系会不会只是一首沙里红巴这么简单？ 有传龚如心在大西北投资数20亿，会有两日特殊动机。 今个星期日早上11点，881全新节目大开世界，多角度解构龚如心大西北和吉尔吉斯投资事件簿。 小甜甜是属于开心的，是很可爱的，真是很 friendly 的。 还有本港足球先生郑少聪分享他的成长地方哥斯达黎加，和你大开世界。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彭志铭。 你有冇行书展啊？今年 唔系行嘅，少啲都有嘅，有今日有 睇到啲咩嘢？ 因为今日咧吓，有一场嘅座谈会，请咗呢位资深嘅英国作家记者，叫做Mark O'Neill 啊。 系，喂，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啦。 犀利，佢阿爷咧系去中国东北做前传教士。 嗯， 哇，历尽风雨死过翻山。是将这个耶教文明呢带入这个中国。 嗯。 到他呢本身又是粗流利中国话。那么他的乡下呢，即是以前他爷爷在那里传教的地方，辽宁的法库。1986年开放，他回去寻根。见到他老阿爷当年传起那个教堂呢，那阵时仲喺度。 现在仲喺度。 就被人有了5只字叫农业学大寨，真是见鬼啊，真的。我以为教堂呢是有圣灵照住，百毒不侵， 啲魔鬼係唔會進戰啊！啊，寫住農業學大宅啲話係咪？沒見鬼啊！而家仲喺度未拆。 我想問咧，呢啲嘉賓過嚟係去請佢過嚟，係咪貿易發展局俾錢定係點樣？定係有贊助咧？ 嗱，啊咁樣嘅，有兩批，一批咧係由呢個香港名流嚇、鄧永昌爵士贊助，另一批就是由香港貿易發展局去邀請嚇。嚟到咧擴展香港閱讀嘅國際視野啊！ 咁呢啲國際視野嘅人喺邊一個區域嘅多咧？ 咁因為香港係一個中英官方語言嘅城市，所以咧當然係以英國啊、美國啊呢啲為多啦。 唔係，咁你係鄧，你係個鄧爵士係即係 sponsor 嘅翻嚟啫，但係貿易發展局請翻嚟嗰批咧？ 嗰批。咁你問嗰批冇問題嘅，嗰批人哋請得翻嚟，梗係有咁嘅份量啦、 啊。依家咧就係、 是、你都傻嘅， 唔係依家唔係唔係話佢冇份量，而係請佢嘅過程之中，或者請佢過嚟嘅使費咧，係、可嗰啲費用係好大啊。而嗰筆費用咧，係有啲咩幫助到我哋呢一個書展，或者幫助到我香港嘅文化？唔係，如果你話你鄧爵士， 喂大佬，你嘅成個書展係簡體字。请啲大陆人来，你又话蝗虫吓？喂，而家人哋请你嘅全香港嘅潮流，第一你都讲本土，第二咧就亲英恋美，咁佢请啲美国、英国作家翻嚟，咪有咩问题先？ 不过我冇话佢请英国、美国作家有问题啊，我冇话佢请我哋嗰班祖国嘅同胞有问题。但是你派啲咩人上去，你上去过程里面使咗几多钱。 哦咁、 咁嗰笔钱呢都唔细。同埋呢有次阿梁文道同阿马家辉返嚟呢都喺度嘈过，就係话呢佢哋去到佢哋係坐呢普通嘅。 应该呀、啊。 普通嘅经济客位。 佢哋经济客位㗎嘛。返大陆㗎嘛。 见到有班人呢嗰班。 冇问题 呀、啊。嗰班香。TDC 嗰班人去咧， 官員就 坐，班坐咧商務客。 首先啊，我唔知真定假。第二， 唔係佢夠膽起個 文人咧係清高嘅、文化人咧係要講風骨， 係 咪？ 浪費咗 咁你如果俾埋阿梁文道、馬家輝坐埋商務，咪仲多錢？ 佢哋唔坐，佢哋點解呢班官唔坐呢、這個呢、這個咁嘅普通客位咧？ 我官又 經濟客位啦， 呢個咧官出到去大陸咧，係代表我哋香港特區嘅顏面啊，嘅 face。 哇！ 你知道而家成個大陸咧，已經對我哋香港特區好有一種負面嘅睇法。你知啦，我贊成咧，如果你話去。英國咧去美國坐 EY 冇問題，你又翻大陸老虎蟹都要衝到咧，坐商務咪算叫唐酸咯，係應該坐頭等，你知唔知啊？呢個輸人唔輸陣啊嘛，你知而家廣中咧個衝突咁緊要，大陸佬你知㗎啦，係咪先敬何醫後敬人？哇！見你喺行落 EY 落機，你都知道嗰副咩嘴臉㗎啦，秒你。 哦，唔怪 之。所以我贊成喎、咁至於文化人嚟講咧，阿馬家輝、梁文道咧，你知佢哋係憂國憂民嘅嗰啲，好氣節，先天下之憂而憂，你記住啊！中國文人嘅風骨叫先天下之憂而憂，冇話 TDC 嘅官員要先天下之憂而憂，係你做文化人要先天下之憂而憂，所以人哋所商務倉，你所呢、這個經濟倉咧，係向全國十三億人示範咗乜嘢叫知識分子嘅風骨，呢種精神係非常之崇高啊，係嘛？坐出嚟呢樣係亦都係咧，係保留住我哋香港知識分子嘅尊嚴啊，完全冇問題嘅呢樣嘢。 咁又唔怪之得咧，呢、這個貿易發展局咧個官員就唔係一兩個陪呢啲知識分子呢啲。哦 咁啊要啊， 行去喎， 要啊，因為咧呢兩位咧有時都因為感言咧，聽講喺大陸又俾人恐嚇啊，局部封殺。咁喺上面有乜衣鬱揸住碌竹啊，都要我哋香港。 多就得啦。 佢有咩事啊？冬瓜豆腐啊，突然間消失啊，雙規啊，回鄉證突然間奪奪奪，警鐘長鳴，係咪要多個主辦單位嘅喺度傍住嚴正交涉咧？嚟到雷霆不救兵即刻救人呢、所以呢啲咁樣嘅做法係好係非常之即係深思熟慮嘅。網絡88190差唔多咁。 人杰地靈，光明頂。11:30 揸咗成日车，饮顺茶社深乌龙，甘甜醒神。深乌龙甘甜醒神。雷霆八八一新闻报道。 现在由朱启谦报告新闻。环境局处理局长陆公卫重申睇唔到有大量外国进口废物倾倒到堆填区嘅情况，独立顾问年底会发表垃圾出入口嘅数据报告。环保署晚上表示，至今并冇发现有进口废物或者进口嘅可回收物料送到去堆填区弃置嘅情况。发言话，根据废物处置条例，香港准许进出口无害废料作回收用途，但任何进口废物在本港弃置均属违法。鉴于内地执法部门对进口的可回收物料加强检查，环保署联同海关及内地的执法部门加强联系，以监控从内地退回香港的相关货柜，会在货柜抵港的时候检查，并密切监察货柜的动向，直至他们运离香港。环保署经已在今年三月起加强堆填区入口处的检查工作，有需要时候会采取上步措施，阻截进口废料在本港弃置。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科技罪案组接获香港大学报案，指电邮系统怀疑遭到非法入侵，初步调查显示约有3600多个包括教职员、学生和校友的电邮户口、登入名称和密码可能被人盗取。港大前日在例行检验的时候发现有木马程式进入部分旧有电脑系统程式入面收集电邮密码，储存在一个来历不明的电脑档案之中。有关的职员加强监察，清除问题程式和档案，加强防范措施。校方经已分批通知受影响人士，要求他们更改密码。一名38岁内地女子昨晚在九龙佐敦道和百家士街交界报称身体不适，救护员到场发现她身边的环保袋内有一名初生女婴，送往伊利沙伯医院。一名女子未能够出示身份证明文件，涉嫌过期居留被捕。贵州遵义县发生警车撞崖事故，五名警员殉职。事发在下午，一架警车在山区行驶期间失控，跌落100米下的悬崖，四人当场死亡，另外一人送院之后不治，当局正调查事故成因。这次新闻报告完。 天气报告。 熱帶氣旋西馬倫今日下午開始遠離本港，並且晚上在福建南部登陸。天文台在下午取消所有熱帶氣旋警告信號。西馬倫的外圍雨帶今日影響廣東沿岸地區及其鄰近海域，本港大致多雲同埋有幾陣驟雨。預料西馬倫的外圍雨帶聽日繼續影響廣東沿岸地區，一個廣闊低壓區正在南海中部發展，并会在周末同下周初为南海北部同华南沿岸带来雷雨。在晚上11点，西马伦集结在厦门的西南偏南大约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入福建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天气展望，最后几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 财经 online。 期指夜市即月恒指期货收市报21,442点，高水97点，成交3,319张合约。欧美股市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15,580点，上升110点；纳斯达克指数3,622点，上升12点；英国股市报6,641点，上升69点；法国股市3,921点，上升49点；德国股市8,326点，上升72点。在外汇市场，美元对日元报100.58，对瑞士法郎0.9467。对加拿大元 1.0393， 欧元对美元 1.3083， 英镑对美元 1.5197， 澳元对美元 0.915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884。 现货金价 1285.06美元，纽期油107.7美元，上升1.23美元，伦敦布兰特期油108.63美元，上升2美仙。呢次财经 online 报道完。 我觉得一定要有永久的李小龙馆的管治，冇可能冇嘅。政府而家嘅角色咧过分被动。 喂，究竟个故居搞成点啊？嗱，苏锦良咧公开同大家讲噶，都系倾唔掂数噶啦。李小龙会嘅创会会长阿黄耀强 W， 我又唔相信话冇得倾嘅。大家拎啲咩条件出嚟，大家再倾过咯。 马凤国 最理想嘅地方都系喺翻佢个故居嗰度做系最好嘅。呢度我谂我哋想办法用多渠道去处理啊！我都愿意出啲力嘅，如果有需要嘅话。 马议员，我捉住你噶咯，我捉住。 红遍感言和王杰慧和陈聪和你左右大局， 和而不留，雷霆八百一。 男人真系好中意出嘢嘅啫。THLW200 智能手机 1.5GHz 四核心处理器配 Android 4.2， 入面要几劲有几劲啊！拉落啲，有 HDMI 无线传输，加埋5寸高清屏幕，仲点会起格啫 ？THLW200 只卖1980咋，你边度有理由唔出、啊？出机出埋飞虎出征起飞，我问你点忍？天域查询热线23618689。本片18岁以下人士不准入场观看。 我读得书少，你唔好呃我。 咦喂，读书乜？原来你都鍾意李小龙㗎？ 喺我哋嗰个年代呀，个个都鍾意李小龙㗎啦。唉，估唔到时间过得咁快，佢离开我哋成40年啦。 佢曾经喺我面前表演过㗎。我面对面对住佢，佢话你有冇望住我膊头啦？如果我膊头喐咧，就我会打出一拳噶啦咁。咁我望住佢，到佢嘅拳头去到我面前，我都冇见到佢膊头喐。佢快到真系咁样啦。咁我当佢面对面嗰时咧，佢自己起脚啊，佢真系喺下边起到我啪啪口度，就咁停喺度。呢个系真噶。 听晚10:30，请嚟一众李小龙生前认识嘅朋友，同我哋回顾一下呢位一代猛龙。 十八楼私座45年香港人情事，由海天堂鲜制龟苓膏专门店、康泰旅行社及美味盏专门店联合赞助播出。 十八楼私座45周年，和你笑看时代18变。 那些，那些。 香港の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タメコジです。 I like Hong Kong。 他是玉置浩二，日本殿堂级创作歌手，亦都是自80年代起亚洲最具影响力乐团之一安全地带的灵魂人物。今个星期六，杨美琪雷霆音乐圈有安全地带音乐特集，亦会送出8月安全地带30周年香港演唱会门票。 UR1 マギヨンの番組に聞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六晚8至11，一齐进入玉置浩二与安全地带的音乐世界。 公司有个经理职位的空缺，有没有合适人选推荐啊？ 我觉得 Alan 各方面都不错，不过他是同性恋的。 有什么问题呢？公司是根据员工的能力和表现这些客观准则去考虑晋升的，是不是同性恋者或者跨性别人士不应该是考虑因素？ 没错，歧视他们会有损公司利益，一要考虑 Alan。 881903.com 互动专题，今期题目哲学生有价无市。 全民读哲学会吓亲阿爸阿妈，朋友会疏远你，毕业即刻失业。 究竟读哲学本身是不是需要一套哲学？ 我哋走讲过哲学系毕业生， 只要你读紧嗰一科唔系有好强烈嘅职业导向，系一般家长眼中都系废。 哲学教授， 人生嘅问题一定有一啲哲学嘅问题，而我哋唔对症下药，揾哲学去处理翻嘅话，就已经系隔靴搔痒。 读哲学嘅大律师， 香港啲雇主可能以第十为嗰头，有时要读哲学有咩唔好咧？每一个人有独立思考，你间公司度对你有益噶嘛？ 即上881903.com睇片， 互动专题热点探索，连接社会网络。 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国 光明顶。 陶杰、彭志铭。 这个本土呢慢慢成为一个政治禁忌的名词的了、 嗯、 本来没问题的是吧、啊、 怎样呢本土为什么会成为政治禁忌呢 有什么问题比如说潮州、嗯、潮州金是土产、 嗯、 去到这个叫做朱家角吃那只原体又是土产、 嗯 啊、这个水蜜桃又是日本的土产什么叫土产就叫本土农产品、嗯嗯咁既然呢如果你有咁话本土敏感连土产都敏感咩叫土产 嗯 嗱如果叫 啊咁佢又唔系呢挤喺呢咁平面嘅嘢里面嘅佢可能就系你本土意识即系话呢你。 咩叫意识啊 我个思想。 我唔系咩咁思想咩形状思维系咩颜色 咁又唔系咁具体呢啲系抽象嘅嘢佢哋就担心啦。即系大家呢依家讲緊有样嘢呢就系佢唔由我哋个教育制度我哋有好多嘢呢就令到有班人呢就系唔多諗嘢或者系甚至乎唔想諗嘢。 唔諗嘢呢 咁佢依家呢你哋呢班人呢有个意识嘅提升。 佢觉得冇乜嘢值得去諗。咁啊又冇 钱。倒返转头依家喂我哋见到呢连啲。 而家啲生活又繁忙用 WhatsApp, 咁你见 到。唔系喎以前我哋香港人。 做乜嘢去諗嘢呢 我哋香港人以前呢就真系唔諗嘅。个生活好或者生活安定譬如话佢哋有政治冷感嘅大家记唔记得?80 年代之前冚唪唥政治冷感嘅。去到80年代后呢 ,90 年代开始有回归啦。呢啲呢我哋开始呢我哋有啲醒 觉。我话你听点解。中国人呢不嬲系唔需要民主系一种咁嘅讲法。 嗯 不过是盼望一个明君是有一个好皇帝。 啱啊是啊。 只要你俾咗中国人一个好皇帝中国人是唔需要民主。 嗯、一直就咁讲啊。 点解香港人八十年代都是政治冷感、 嗯。 因为香港的中国人有一个好皇帝。这个好皇帝叫英女王。你唔好理英女王的国籍肤色同埋眼珠是咩色。如果你将英女王管治香港的中国人这一段的时期纳入中国的三千年文化你由这个叫三皇五帝秦始皇一路数皇是不是这些明太祖明成祖啊万历啊这个叫乾康熙乾隆啊雍正道光光绪啊直到这个毛泽东啊一路数数数落叫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唔该你读下历史佢系咪三千年中国人最好最英明嘅女王先佢好唔好过慈禧太后先 即系我哋唔好讲肤色唔好讲国籍。 係啦即系如果你 当。管治嘅能力。 佢系喺佢系一英国嘅皇室系1841年开始。 嗯。 系管治緊香港㗎嘛。 嗯。 香港如果你话中国领土有一忽中国领土用嘅硬币系一路都印住英国皇室㗎嘛。 而家仲用緊嘅。 咁如果你将嗰个英国皇室嘅系统纳入埋中国嗰帝王朝代先系咪英国皇室系左乔左治六世啊呢、這个英女王。 个老豆。 个老豆至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维多利亚女王呢就系咪全部系中国历史上最好嘅皇帝先。 唔你唔可以系 维多利亚女王有冇啊有冇养太监先 唔因为我哋系一个殖民 有冇太监弄权先、嗯、有冇啊都喐唔喐就推出五门斩首先。 我讲緊一个管治嘅能力。 冇啊嘛 或者令到啲人。 冇啊既然有明君有好皇帝嘅衰点解要民主先呢一啲大陆人好多我都仲系咁答佢点解英国喺度唔需要民主点解唔要啊因为嗰陣时候我哋有好皇帝。 什么豪横啲啊 什么叫豪横啲啊这个豪横啲就是英女王 啦。我唔使讲到好远啦。我早两日呢睇返电视有啲旧片呢就访问返呢个筲箕湾嘅居民。佢话喺嗰六七十年代嘅时候呢我哋呢度好干净嘅。我係有人管理得好好嘅。有人嚟扫地嘅。咁依家呢就完全唔得掂污糟邋遢嘅。就用我哋香港人嘅管治嘅时候呢係因为外判咗好多嘢。 係啦。 嗱就呢啲。我一讲緊一样嘢就係 外判一样嘢。佢唔想负责任嘛。 嗯 而家呢啲叫港人治港之失败呢有好多个原因。根本上你个基因呢系英国人冇用。讲得啱啦。 从来冇培养过你做主任。咁你中共呢係用班奴才的上嚟係做假主任。 第二样嘢 就係你又惨啊曾俊华。无端端你惨个曾俊华大罪人，佢点大罪人法咧？ 系你个人自己。 喂，你系咪有？你系咪听到曾俊华有个 Plan B？ 呢个有可能系威胁你梁振英，可能随时出嚟做士兵咩胎？所以预早打沉佢啊！ 咪呢个系出面嘅 鬼大佬 啫，你唔证实到嘅 啊？ 呢个系阴谋。 咪使证实咩？喂，刘少奇半途内奸公贼，使唔使证实啊？啊？ 咩政策？呢啲嘢系未到时刻嘅时候，你系一个揣测咧，就对某一方面嘅人咧不公道。 我问啫嘛，我头先，我问啊呢、這个问题，我唔系。 咁你喺度挑拨咁咧，人哋 挑咩拨啊？ 人哋两个 喂，挑拨嗰个系梁，系陈启宗啊，唔系我。佢讲大罪 系 无啦啦。 陈启宗 讲呢个叫曾俊华大罪人，佢犯过啲咩大罪系担当起呢个咁嘅标签咧？ 喂，咁同我哋本土有咩？有咩关系呢讲讲下。 有啲关系嘅。 例如呢 你睇呢啲曾俊华啲被外国亲中人士呢种系列为港英渔业㗎。港英渔业仲唔系本土。梗系。你 曾俊华嘅兄弟 你睇 曾 俊 华。 曾俊华俾人玩得几紧要啊系咪我冇办法啦你又话要留低服务香港啦见证回归啦。一阵又话服务香港嘅心不变啦。又话热爱祖国啦，见到知乜乜旗后会流眼泪，咁你咪承担咁嘅后果咯。系啊，上边嗰啲好难服侍啊，服侍啱佢99次，第100次咧叫唔多周到，前面99次全一笔勾销噶，话你听。 唔系，咁你因为系咁样一班咁嘅人嘅质素嘅人咧，去管治我香港一年之后， 你睇赵紫阳咪咯。喂，你话佢六四嗰阵时取态。软弱啫，咁佢以前有功劳噶， 唔记得噶啦。 喂，大佬要吃粮走子粮，喂，佢治理四川嗰阵时系嘛，同埋帮你邓小平文革拨乱反正， 佢广东 都系公狗嚟噶， 都做得好好啊。 广东嗰阵时都拍住嗰啲吓， 搞掂晒香港所有嘢，搞掂晒广东所有嘢，系啊。 喂，大佬佢六四嗰下系唔主，唔系好赞成。 来迟了， 你个老鬼邓小平系开。唱啫，你可以撤职啊，使唔使软禁佢？将以前一笔勾销提都唔准提。呢啲就系独裁同专制嘅可怕之处。 嗱， 佢系佢以前你做啱99件，一笔勾销，只要第100件唔如佢嘅意，你就系大罪人。 嗱，因为咧就正 所以我唔知道曾俊华咧系有啲乜嘢得罪梁振英，最近我哋唔知啊， 唔紧要， 可能入队又唔。唔同人打招呼啊，唔识得讲。 唔系佢嗰日开几多招待会，佢喺佢隔篱又唔陪佢食饭，佢叫佢去，佢都唔去咁 样。唔知啊呢啲， 咁都得罪咗啦。如果系用你嗰个讲法就系、是，但系咧有个好处咧就系、是、咁多嘅嘢加加埋埋喺我哋香港人同内地人个分别咧，就是、我哋香港人会睇到呢啲嘢咧。我哋香港人有一个独立嘅思想，呢啲就是我哋本土人嘅谂嘢嘅方法啦。我哋自己咧睇得晒，有我哋自己一个分析能力，就唔同喺内地。内地有好多官员诸如此类都仲要听。阿公话都仲要咧听佢哋嘅指令，全部咧就系自己唔谂嘢。但苏翻我哋香港有个好处，嗱、这个就系我哋本土意识，因为我哋好多人咧以前系政治冷感，但我哋依家咧见识咗好多嘢，我哋有我哋嘅判断能力，有我哋自己嘅思想谂法去处理或者系咧睇一件事嘅分析。 有冇听过啲大陆啲人啊？ 点样 话你哋呢种人？ 边种人？ 你们香港人有什么了不起？ 唔俾水你饮，等你死得 啊！你知道你们吃的肉，你们喝的水哪来的？啊，什么叫蝗虫啊？蝗什么虫啊？ 嗯， 你们才是狗。 嗱，你咁样讲法咧，就系点解 你们是英国人的狗？ 点解你哋要走出嚟咧买我哋奶粉？ 什么这个蝗虫？蝗虫什么什么？买你的奶粉，买你的奶粉是让你赚钱。你这傻逼，你这个什么玩意儿？你这， 你讲就得啦。你个表情，你个表情都唔使啦， 我 哋 要 系一样嘅，知唔知啊？ 平衡客观，唔可以 样好惊啊！正啊，正话你个样咧，你讲嘅时候好凶狠啊，即系唔系你净系把声凶狠啊？大家睇唔到啫，系好得人惊啊！即系 我恨样你得，你惊咗，唔系好狠啫。 咁仲未算啊？ 唔算， 俾水我哋饮。 我成日周街听到 啊，我十几年前 听到啦。 你派晒你子女落嚟啦，攞晒我啲学位、 啊。什么叫你们我们的？ 这个什么叫亲事？就你们我们这是什 么？你搞到我哋，喂，你知唔知我哋依家咧香港书店咧都系踩到屎喎？ 唔会啩？ 系啊，有啊， 有人有大便嘅咩？ 有啦，台湾嗰间咧。 俾人屙啫， 唔知啊，里面咧已经咧。 书展冇，苏花冇，你唔好呼吁啊，大佬，叫下叫下，听日一督噶啦。你知啲嘢好邪啊，系嘛？ 边个搞出嚟？ 成品咧，如果有咧，可能系啊，呢啲系啲情绪性嘅发泄嘅，你知嘛？即系我就唔信咧，一个三四十岁嘅成年人抱住啲苏哈咧。 咩啊？咩苏哈？有人影到张相喺个医院门口，有个廿几岁嘅样子嘅女士就踎咗喺度。 咁你点知佢大陆人咧？ 佢隔篱有个 新移民得唔得？ 佢有个夹，话有个夹咧，有个靓嘅夹咧，嗰啲夹神咧，系、有个名牌咁样，即系又啲 shopping 嘅人嚟嘅。咁嗰啲夹咧，系我哋唔会，我哋本地人咧会买。 咁呢啲，唉，急起上嚟，学我哋香港啲文化人话真系人之常情，系咪应该包容一下咧？啊！ 咁你我哋包容你，咁你都唔好破坏我哋嘅美好嘅地方、 啊。咁人哋呢啲要需要时间改善噶嘛？ 俾咗三十几年你咯，开放 唔止一百六十几年添。 一百六十几年系我哋香港，但系我哋有三十几年。 大陆系需要时间噶嘛？系嘛？ 仲要等几耐咧？ 呢啲佢哋讲话系需要时间。网络八比一九零三得咁。 人杰地灵，光明顶。 唔怕猪肉债前，先可以突破向前。 这一个夜，那一个人，眼光里面藏着回想。 全新一辑《历久常新意》，三 CD 精选，五十一首巨星新人翻唱金曲。包括绝版及精选碟首度推出歌曲。历久更想上身，再遇归来全城喝彩，环球知你贪新又恋旧。 我是祖儿啊，同我一起恋上海洋的天然真味啊。无添加盐水海胆，用天然海水保存海胆的鲜味，由北海道海域直送到板掌板前寿司，盐水海胆均量只是22元，你都来试下。 Hello 车主，只要有架车就可以灵活理财啦。现在申请 Eon 车主贷款，不限车龄，不用留牌保，推广期内送你200元有券，还有机会赢取 Samsung Galaxy S4 LTE 添。即刻嚟 Eon 分行或者打2239-9322申请啦。方家人牌照号码5672012。 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彭志铭。 所以這個呢个冲突咧系会继续噶啦，系咪？尤其而家你梁先生系一个几弱势嘅特首，咁加埋种种嘅 Plan B 嘅传言，而家咧嗰个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咧系受到一个同 曾俊华 阿曾代对唔住曾俊华系受到一个同佢梁特首嘅关系咁密切嘅竞选嘅盟友同埋班子点名批判咧。这个呢是非常之严重的事。咁这个呢真係係咪话上面有一个应急嘅方案，已经周围搵人呢，边个可以取代呢？ 如果真係有个 plan B 嘅，如果真係呀，咁阿梁生又会知道嘅。咁佢点解佢 我諗呢上面 佢唔听阿公，即係 唔会俾你知嘅。 唔佢唔同啊，即係点解佢唔同佢唔听啊公讲。 日本仔当年 佢係要 当年 喺咁样。 当年炸死嘅张作霖成日冇话俾你听先。 唔佢唔係啊，佢点解佢会有个反，即係佢有个作反嘅动乱啊，大佬。喂，如果你明知。 冇作反咁。 哇，如果我话咗 Plan B 行緊㗎啦嘛，你走去炒我个 Plan B。 呢个冇计咁嘅证据係话有 Plan B。但係呢支呢以前你嗰、那个 竞选嘅支持者、盟友、头号嘅粮粉，去点名攻击你嗰个财政司曾俊华咧，系一事无成，同埋一个大罪人咧，呢、這个系极之咧严重嘅事，系嘛？ 嗯， 啊這個、呢个咧系 唔系佢做咗件乜嘢事，或者点解呢个事系讲啊嘛？咁所以咪大家揣测。 我觉得咧派钱，咪当初曾俊华派钱，你睇嗰啲大公民会全部都话派得好嘅。 嗯。 啊！你上网睇下， 就是、嘛 但系公民会都话曾俊华派钱派得好， 咁 赞佢个财政预算噶，咁点解而家你话佢个财政预算一文不值嘅大罪人 咧？咁人有 你呢种言论系违反历年来大公报、文汇报喺财政预算案第二日种种嘅正面赞扬曾俊华嘅评论， 咁咪即系证明咧呢、 這个咩意思？ 呢班人 呢啲大罪人系苹果日报嗰种标题风格嚟嘅，你话系咪？ 我觉得佢有进步咯，起码敢讲真话咯。 我觉得咁样去抨击一个咧，即系当然你有个理财系咪特别出色人唔见得系嘛？我哋都有批评过嘅，系、嘛？你真系， 但系批评还批评，你真系一种咁大 嘅大罪人咯、 啊。咁大嘅 case 里面，如果你咁大嘅批判里面咧，你应该系有证有据，你唔可以讲咗一句好虚嘅嘢。 系， 依家就永远咧就系讲一啲 虚嘅嘢。你话佢大罪人得，请问佢犯所犯何罪？ 嗯 啊，咁佢话哦，佢有钱唔使，咁佢冇违反基本法，系咪罪？咁应该使到几多先你陈财主满意？系咪要你批准啊？今年盈余500亿，使450亿就冇罪啦，使449亿都系叫小罪。 咁但曾俊华真系从来又唔系好使钱，我哋依家就都已经俾人闹 咁 咧，就系佢咧太孤寒啊嘛。 佢唔系孤寒， 佢好孤寒。佢依家我哋 审慎理财啫。 咁审慎理财咪应该系啱嘅。 咁同埋咁佢派钱系啱嘅喎，咁点解你话佢唔应该派钱？ 依家唔系讲紧佢派钱嘅喎，依家讲紧唔知系乜嘢嘢嘅喎。 唔知咩事？ 依家唔知咩事喎。 所以最好早啲特梁班子澄清下呢个问题。 唔关梁班子事喎。 嗯。 依家你讲紧系陈启宗啫嘛，你正话刘涛都。 嗰个都系影子梁班子嘅人士啦。 咁依家梁班子阿梁振英出咗嚟，阿头出咗嚟就话佢同阿曾俊华系冇问题啊嘛，系、理念近相近。 系我最全香港咧，最怕乜嘢都唔惊，系最惊个冇字出自梁振英把口。佢就话冇僭建，个冇字系漏咗两划噶嘛，大佬收尾发现系嘛？ 系冇佢冇。 你讲系有问题，反而唔惊啊？系嘛？有问题即系冇问题，冇问题即系有问题。你最怕话冇问题，系大家理念相同啊，死人即系唔相同。 系老襟命，佢冇新补充。 所以呢啲咧真系咁啊！香港下半年啊，当然会都几麻烦啦。而家咁睇啊，即系嗰种经济过热。 下半年唔系仲有几年嘅咩？ 唉，真系你过到下半年先啦。 我哋唔系就四年嘅咩？ 啊！而家啲真系低下层基层嘅人士嘅生活真系非常悲惨，银纸就不断去贬值。唉，我有时夜晚见到翻啲西环嗰啲阿婆是美非老咧，真七廿几岁，夜晚两三点咧，一个人喺度拱嗰啲木头车仔，啲执啲纸皮。呢啲你喺欧洲、喺日本系见唔到，呢啲好残酷噶，系嘛？啊！呢又话炎黄子孙啊，大家一家人啊，呢啲咧系嘛？呢啲系好残啊，践踏人权嘅事，系嘛？ 咁呢啲系关曾俊华嘅事，佢即系管理嗰、那个财政嘅哲学唔系得好得，咁令到咧我哋民间即系大家咧嗰、那个， 所以我话你派钱咧，一系你冇派好啲。当年你派万二咧，咁啊而家有班人咪出企出嚟撑你咯，啲市民踩得好啊！ 唔一定万二去肯派，我谂都有人撑噶咯，呢家。 所以你应该咧快啲啦，先。曾俊华话：好啊，你嫌我唔肯使钱啊嘛？ 嗯， 听日即刻公布，每人加派万二。 咁唔系你乱噏嘅，大佬你都要开会问过梁振英或者大家咯，整个班子里面都商量下噶嘛。 唔系咁，你后边个金主话我大罪人啊，有冇问过你啊？ 咁人哋有批判，人哋有，我觉得佢进步啦，都话佢够胆企出嚟。佢唔一定系代表佢个班子嘅，佢有个人嘅身份可以批评你噶嘛？我觉得你做得唔好，我都可以话你噶嘛。 哇，咁点话点好啊？听晚11点做 买洗衣机赢到罗马机票。